精彩内容。 并行出发， 警告，未领取礼包，七到九月到期被投保的私家车，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开启了今天全新一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记得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就可以找到小辉。来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江铃的《我的小妹》。曾经以男朋友、我的小妹、妈咪陪我逛街曲、中国新娘等等的作品红遍了80年代的整个华语流行歌坛的玉女歌手江铃，曾经呢跑哪儿去了？当年呢清纯模样依旧还在吗？现在的江铃呢是一个快乐的钢琴老师，专门呢教小朋友弹琴，她还自己带小孩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又充实。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江铃呢是一个台湾第一位玉女歌手。 清纯的模样，齐刘海的妹妹头，歌声纯净甜美，深受大家的喜欢，并且她的知名度不亚于凤飞飞和邓丽君。音乐导航，有请接下来的臧天朔给我们带来这首《新的祈祷》。 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，却难止住泪流多少。我祈祷忘记离去的你，却又唱起离焦的歌呀。我没有怨你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祈祷留下丢丢的我，走向太阳，走向海子。我祈祷带上无言的爱，从此失去心里的微笑。我与影同行，我心里知道，我知道。 那一首歌哟，